更多的知识， 是不是？主要是便于大家更好的去学习。 这个知识啊是相当重要啊，是吧？咱们记着有一句话嘛，世界卫生组织说的，向全球发出了一个警告，千万不要死于无知。这句话就一句啊，但是特别响亮，你要一琢磨呢还特别深刻。所以咱们这档节目啊，那么就是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啊，提高大家健康的这意识， 对， 是不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要普及有关健康方面的知识。 是的。 说这次啊，给大家呢赠送这个不叫收音机啊，叫播放器。 是的。 就把咱们这个啊做电视的讲的这些内容，给它容积在哪里边呢？装在这个播音器里边。 对，一共有多少集呢？100集。 哇，不少。 嗯。 啊，不少不少。就是这样呢，大家可以随时听，对哪一段他可以呢从头到尾听。 对。 还可以呢选择性的听。 是的。 还可以呢重点的听，反复的听，是不是？ 是的。 我想对一些爱学知识的朋友，这确实啊是个好消息啊，确实是个好消息啊。我们提前呢这个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啊，这次搞活动就赠送这份礼物。这个礼物就比较重了，正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很多人就喜欢知识，喜欢方法，是不是这样？ 是的。 嗯，好的，这是我们说的这次活动，是吧？结合着我们平时讲的这些内容，是吧？那就是自然的方法。当然这次内容也是这块侧重于什么呢？精神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啊，还有关人生的，是吧？世界观的，价值观的啊，是吧？等等，它内容比较丰富啊。在这个东北啊放了，反应是相当不错啊。这次有机会我们北京的朋友也能够听到，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机会给错过。 是的 啊，是吧？ 对 啊，因为它不卖，它就是赠送。 对， 再 是搞产品，买产品赠送这个播放器。 哎，对对对对，听不明白的可以打电话啊，可以到咱们养生堂再问一问，是不是？嗯，我们下来说一说啊，知识，我们给大家讲了不少，大家呢学的也特别认真啊，有的人呢都记了3-5本日记了，有的记了10本8本了，有的还把我们讲的一些内容啊，结合自己的体会，还出了一本书，是不是？哎。所以说大家呢越来越重视，重视什么呢？不仅仅重视有形的财富啊，而且重视这些无形的财富。什么呀？其中就有一个我们的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本钱。健康是什么？健康是财富。 财富。 我们要怎么样保本经营？ 对。 是不是？ 所以说呢就得多学知识。 多学知识。 怎么多学知识？第一，靠听广播。 对， 做笔记，靠到店里去学习。 嗯。 第二呢，就是积累更多的知识，不断的去学习。 嗯，这次呢，杨老师给我说了一个，提出一个倡议，说大家特别喜欢啊，说我们总讲，是吧？这个防调养，是吧？我们总讲啊，要自查，是吧？自调。李老师能不能把这些怎么去查？那给我们归纳归纳，是吧？从头到脚，把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通过讲完了以后呢，大家每个人去自查去。我说好啊，所以我们为此呢，把我们过去讲的自查的有关内容做了一个汇总，现在总结了多少条呢？是55条，啊，55条，那么是从头到脚都可以查。啊，这是根据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的这个理论。啊，身体发生了什么啊变化？啊，生理的变化也好，啊，还是病理的变化也好，啊，它都会表现于我们人体的体表，是吧？为什么我们一看这人，哎呦，您进了有60吗？怎么不问你今年是吧几岁了？ 为什么不问这个？哎，就从外形就能看出来了。要问几岁，那是男方，是不是？多大年纪都问你几岁了？我们一开始去了，去了杭州，我们心里可笑，那么大年纪怎么还问人几岁了？最起码几十岁了，是不是？ 就是， 就那么个习惯。哦，我们明白了，就说从外表就能看出人的生理，这是一个，而且呢也能看出人的病理啊。你比如说今天，就是我们开头讲，从头顶讲，是不是？嗯，这是一个啊。我先跟大家简单说说，概况的说说。姚老师还提出一个什么呢？还提出一个，这是自查。那么与之相配合的，还有一个自调， 对， 自我调养，是不是？ 先查后调。 哎，对， 就是查出来自己有什么问题，然后可以用按摩的方法 对 去解决，可以说是综合的方法来解决你身体的这些病症。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查做相结合， 对， 也能查出来，同时也能做，能自我康复。要是说这大家特别喜欢，这个我们也给总结了，特别总结了我们这么一招灵，好不好？ 好。 哎，这回我去出门嘛，到日本路上，老粗会吧，邀请去，在这个路上发生了两例病例。姚老师说你是不是应该给北京也讲一讲啊？ 就是有好病例呢，但大家可以共同的去 分享， 从中借鉴。遇到同类的情况呢，我们自己也可以去解决。 是的，就是这个目的，是吧？艺多不压身嘛。 对。 是吧？你学到了这些知识，一旦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朋友，或者是从来都不认识的，你都可以伸手去救围。比如说这次我们有一个出门，一块儿一个姓陈的一个女士，突然发生什么了？发生急性肠胃炎。症状表现什么？在一个小时之内六次跑厕所腹泻，同时还伴有呢呕吐， 够严重的了， 够严重吧？ 嗯 嗯，对人呢，马上就变样了。好在什么呢？好在还没上船，从这个北京我们从北京坐的这个 高铁， 到那儿就赶紧去输液去，脱水了，赶紧输液吧。输完液能好吗？照样还拉，后来之后，我说人呢，因为我们坐车不是坐在一起，早就着急了，赶紧找找李老师，我说人呢，他说又去卫生间了，用他们话说已经顺着流了，到那种程度，做好了，我们按这个后背，在后背找这个位置，结果给找到了，后背的右侧。出现一个什么呢？比这个咱们烧的这个香啊粗一点，比筷子呢细一点，大约有多长呢？这有1公分多，不到2公分，一下就摸着了。摸着我们来回两侧那么一拨，没了。一没了，我马上就问，我说你肚子还疼吗？胃口还难受吗？他眼儿一直说好了。这就是从这儿也不拉了，也不吐了，脸色就开始慢慢就缓起来了。我就想，如果一旦登上这个船呢，得不到控制，得不到治疗，大家知道就多危险吗？脱水，一旦脱水，要水电解平衡失调，失调以后会怎么样？酸中毒造成心衰死亡，就那么严重所以说呢，你会了这一手我们去这团可不小他是中国老年促进会天津分会我在负责给他们讲这个健康大讲堂嘛，为他们健康呢保驾护航。这回还真保驾护航了所有好多人是吧，都感觉到这个养生保健改变了人们过去对养生的观念认识，就认为一个养生是不是那也好不了太好的病， 暗暗的是吧，做做这个养生呢，哎，只有好处，不是的，啊，不是这样的。大家对养生，啊，特别是自我养生、康复法，有了一个，突然的一个质的一个提高。好了，啊，这个也想吃了，啊，我说你少吃点，啊，多喝点水吧。水呢要喝甜的，加点盐，啊，这就补嘛。啊，要补糖啊，啊，补钠呀，啊，补钾呀，是吧？是这样的道理。嗯，好了，所以在人群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啊，这不要成立一个啊健康大课堂啊，大家要办班，这是第一例。第二例呢，是这个组织的一个领导。 李老师，您还没说按摩后背的哪个穴位，具体的位置是在后背上？ 这个老朋友都知道。我们养生堂的朋友也知道杨老师意思呢，让我把讲细一点。好，这个位置就在右侧的膈腧穴。 好， 好吧，就是你讲了一般新朋友他也不知道在哪号，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在我们养生堂或者我们一些老朋友都清楚。 是的， 他不仅对急性的啊肠胃炎有效，对慢性的仍然有效， 主要是对这个胃肠疾患都有效。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胃不舒服、打嗝、嗳气的， 对， 这个胃腑胀满的， 对， 都可以按摩这个膈腧穴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时间比较短，这些呢我们更多的工作呢是由我们这个养生堂，是吧？说我不哎，说李老师说的那后背膈腧穴是吧？急性。胃肠炎急慢性胃肠炎这个地方怎么找啊，在哪儿啊，然后怎么按呢，这些呢我们到那具体的操作，这样印象比较深，好不好？ 好， 就这样啊。这是第一例啊，我们把这个呢所有的自我查病的这些55条啊，我们都要传到呢我们各养生堂啊，大家想学的带着笔记本，好不好？我们这块内容呢暂时先介绍到这儿，是吧？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仲夏苦夜短，养生正当时，转眼已经进入了炎热的夏季，每月一次的巡回大课拉开序幕，我们依然继续给大家普及养生保健的知识和方法，教给大家简单易行的各种按摩方法。夏季是养生保健的关键季节，是调理身体的最好时机。具体时间定为17号厂桥店、18号朝阳店、19号通州店、20号丰台店、21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李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李老师。 哎， 尊敬的李老师。我特别感谢您。特别感谢您，就是为我们中老年就是退休这些老人吧普及方法。 对。 所以我现在呢就是通过学习您这些方法，三步曲五步操啊， 对， 我也坚持了，我也做了，我确实收获了健康。今天就想跟您汇报一下我那个实习的那个体会收获。我就想跟您说几个主要的收获。一个呢就是我40多年的那个大便干燥， 哎呦， 通过推肚子现在正常的，好长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50多年小肚子凉，我也是通过那个推肚子推好了，现在基本上不反复，是热的。 哦，总是热的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胆固醇高，4项都不合格。通过那个万步走啊，我现在就剩1项不合格了。 哦， 低密度还上不来，我现在基本上每天都坚持万步走。 呵 啊，效果特别好，我特别高兴。还一个就是失眠，有什么事儿了我就睡不着觉。 这个也很正常的，有点事儿啊我也能控制得住了，原来就是神经上控制不住。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95年呢，我那闺女生病，我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 你看看， 就着急嘛，通过那个干梳头啊， 对， 我十指梳头，我现在变成花白了。然后还黑的多了，白的少了， 真好。 我特别高兴，人家我一出去，人家都说我年轻了。 您今年多大年纪？ 我今年80了。 哎呦呵，你看您说话像80的吗？ 我刚过完80生日。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脚啊，左脚的那个大指和二指老麻，是通过敲胆经。现在也不麻了。 嗯嗯， 我记得您讲过这个，所以我就敲胆经，最后敲的现在一点都不麻了，好长时间了。 哦，你 还有一个我最高兴的，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给我生了双胞胎。这俩孩子上小学的时候，5、6年级的时候，我给他吃过咱们这个茶。 哦。 俩人身体好，学习也特别知道努力， 哎、 也很好、 哦、 啊，就没怎么生过病。 多好。 去年啊，2017年，俩人双双都考上了一本的大学。 哎呦，太值得庆祝了！ 我特别高兴， 提上假期啊。 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您说过嘛，让孩子考试之前可以吃点这个。 对， 我就让他们吃了，可能有快一年的时间。 没错。 身体好，学习也好，不用我管就知道努力，那、特别好。 您看啊，就这一个观念带来的这个结果，你看一样吗？真 是 不一样。 就是特别得改变这个观念，因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都不太容易改变这个观念。 您改变的不错。 我基本上现在没什么毛病。 你看多好，是不是？ 这都是跟您学习的，然后我自己也运用，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我也在悟。 这就是配合的好。 还是您教的好。 你坚持。 我还想说说呀，就是我的认识。 好。 我通过您讲课吧，我觉得这个中医啊，就两种药，一个呢就是大地上生产的这个中草药， 对， 一个就是我们身上长的这个穴位， 哎， 经络和穴位。这个中草药呢得还有毒、还得到医院去让大夫给开方子。 对。 我们身上这个经络大药房，随身携带。你讲的这些个穴位呀、记住点儿就能够运用，就能够把我们身体的小毛病调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特别高兴，我受益了。 你这点体会提的啊特别深刻、特别深刻、只要我们学习了啊，我们的经络呀，我们的穴位啊，你随时你有什么不舒服，你自己一按，你这效果多快啊，还省得挂号，还省得跑医院， 对， 用不着啊，他经络通了，他气血行了，他不就正气足了吗？他病不就去了吗？您这点体会太深刻了。 不是老说这个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吗？ 对呀、 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那个当自己的医生，那我就想您讲的这些穴位我必须得记住。 对、 您还讲的这个人体有这个12条正经， 对， 还有那个7经8脉上的人脉和督脉。 是 啊，这14条经络一共好像是有365个穴位，这个穴位啊这么多记不住了， 记不住 啊。后来我就想啊，怎么能把这些经络都打通、按照经络的走向，每条经都打通了、就不用记这个上边的这个穴位了。 对， 因为经络打通了，这个所有的穴位不是都通了吗？ 对， 我就每天打通全身的经络，我自己呢就叫整体调整，全身调整，整体调整。每次呢我都推100下，每天我就把这12条经络打通了。 哦， 人脉呢我就推肚子。 嗯， 人脉上呢还有几个重要的穴位， 是 一个是关元穴，深阙穴就是肚脐儿。 对， 还有一个中脘穴。 对， 还有一个膻中穴。 没错， 这几个穴位我就重点的按摩。 哦， 推肚子300下，两边各100下，一共能推500下。这500下推完了以后，几个重点的穴位我还再按摩一下。 哦，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身体好啊。我就觉得我坚持了这些动作见效呢。 你学的挺深的、你做的挺到位。 我每做这个动作我都感谢您。 你看啊，您现在的按摩呀、 经络按摩。 啊，对。 这个经络按摩打通了经络，它气血就循环了，垃圾也排了，是新鲜血也供给了，也不这儿疼了，也不酸了，是吧？也不痒了。 对。 你说这方法多好！另外，您还懂得什么整体调整，个别的重要的穴位呢？ 哎，就像在那个腹部这个人脉上的这几个穴位，不叫局部加强 啊， 所以啊，还有足底按摩呀、脚按摩呀、眼睛按摩呀、耳朵按摩，这个我也都坚持呢。按照您说的那个， 您是真不简单。 我还跟您说， 您应了那句话了， 啊、 是老有所学呀、啊，老有所养啊，是老有所乐呀、啊，是老有所为呀、啊。如果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如果都像您这样潇洒的活着，那你说多好啊？是吧？自己也少受罪了吧，家人也少受累了吧，也节省医药费了吧，也造福全社会了吧，是吧？你说这何乐而不为呀、 啊？ 所以我希望啊，所有的老年朋友今天听了您的这个经验的介绍，啊，应该以您为榜样，活得那么潇洒，那么快乐，那么健康，好不好？哎呀，非常好，嗯。哎呀，听了您的交流啊，还想继续跟您交流，可是今天时间到了，有机会啊，咱们还得好好说说。 好，好，我祝您那个健康长寿，还要为我们服务，我一直跟着您走。 好，好，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好，谢谢您。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 第一次散，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真想离开他，他却拿着鲜花，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春冬